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28集，黑幕重重。 思念能量体，就是我们当初在江面上看到的那东西吗？一听蛙冕这么说，江瑶不禁联想起了当初那队横跨长江往鬼城方向而去的影子军团。据当时三族屋的解释，这些影子是由于人们对先祖的祭祀与思念而聚集产生的能量体。每年的清明节、中元节，地府都会打开鬼门，将这些思念能量体引入幽冥界，以维持三界的能量平衡。而既然这些思念能量体的运送目标是鬼门，那么如今出现在这里就显得十分匪夷所思了。 那时我们就觉得奇怪，这些思念能量体为什么会被运往鬼城的方向，而不是鬼门？如今看来，八成是被劫持了。 陆清月分析着，有意无意地瞥了眼边上蛙冕那副纠结的表情，心中顿时猜到了大半。 我说，该不会就是你这蛤蟆给弄丢的吧？ 不，蛙冕我， 蛙冕一听，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支吾了老半天，感觉都快哭出来了。 哎，行了行了，既然我答应过清明之神，那么丢失的思念能量体，总是还要追回来的。 饕餮说着，大摇大摆地渡到蛙冕身边。一把捏住蛙冕的大脑袋，使劲揉了揉， 说吧，那批思念能量体现在在哪儿？ 就在黑魂堡里。蛙冕看到了那批思念能量体被一个黑影从后门带进了黑魂堡。呱哥哥， 蛙冕紧张地握着两只小爪子，不停偷瞄着饕餮的脸色。 而且如果蛙冕没看错的话，那个黑影好像是 什么？ 好像是傀儡亡灵。 蛙冕结结巴巴地说道。 而且那个气息和当初在江边上的那只一模一样。 傀儡亡灵？ 江瑶闻言脸色一变，他连忙上前两步，急急追问道， 你确定带思念能量体进黑魂堡的是一只傀儡亡灵？ 当然确定了，蛙冕可是鬼差。瓜哥哥， 蛙冕没想到江瑶会如此激动，赶紧后退了两步。 那影子浑身盖着黑雾，戴着白兮兮像骷髅一样的面具，最重要的是他只有半数魂魄，绝对就是傀儡亡灵，没错。 傀儡亡灵，被镇魂石强制夺魂所造出的怪物，当初在鬼门事件里就应该已经被禁术驱逐了才对，怎么还会出现在地界？难不成是被新制造出来的？ 陆星月的脸色一下子凝重了起来，他顿时想到了什么，转头看向蛙冕。 对了，听你刚才的口气，难道当初我们在长江岸边看到的神秘黑影也是那只傀儡亡灵？ 对啊。 蛙冕点点头， 就是那家伙从蛙冕手上抢走了思念能量体，害得蛙冕没法向阎王大人交差，太可恶了。瓜哥哥， 傀儡亡灵应该没有自主意识才对，他会主动劫走思念能量体，就代表着背后一定有人在操纵他，而那个家伙手上必然掌握着镇魂石。 一想起当初萧远被夺魂石的场面，江瑶不禁浑身颤抖。而眼下傀儡亡灵与镇魂石这两大关键线索同时出现在鬼市，那便说明那名幕后黑手现身于此的几率将极其之高。但有一点我想不明白，那个幕后黑手不惜冒着风险也要劫走思念能量体的目的是什么？要知道这事一旦惊动地府，那可是会闹大的。三族疑惑道。而且那些能量体还被运进了黑魂堡，难道是被当成了鬼市的拍卖品？ 哼，这鬼市里的家伙为了各自利益，什么蠢事干不出？ 饕餮耸耸肩，无所谓地说道，既然我们要找的东西都在这黑魂堡里，那么倒也简单，到时候直接进去找便是了。 说起来，虽然这鬼市拍卖会对参赛者不限制，但以这次情况的特殊性来看，鬼牙组他们必然会对到场人员有所审查。 陆星月犹豫着抬头看向三足和饕餮， 我和江瑶不是灵玉台的人，就算被审查到应该问题也不大，但你们俩的身份到时候真的没问题吗？ 哼，要是没个准备，我们又怎么可能轻易进入这里？放心吧，他们觉察不到的。 饕餮笑着和蔼地摸了摸蛙冕的大脑袋，顺手把一只小瓶子塞回了蛙冕手里。 差点都忘了，喏，你的药油，多谢了。 蛙冕捧着手中那只空荡荡的小瓶子，一脸欲哭无泪。 哼，就算他们觉察到又如何？这黑魂堡我势在必行。 三足冷哼一声，再次抬头望向长街尽头那枚墨色的水滴。 到时候就算闹他个天翻地覆，我也绝不会放过镇魂石的线索。 我明白你的心情，但在镇魂石正式出现前，我们还是先不要打草惊蛇为妙。 此时的江瑶倒是冷静了下来，他思忖了片刻，随即再次开口道， 说实话，我对那只运送能量体的傀儡亡灵有点在意，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在搞清楚情况前，我们最好先别轻举妄动。 不管怎么说，第一步还得先混进黑魂堡才行。 陆星月望了眼长街上的人流方向，说道， 好像外面的那些家伙已经开始排队入场了，我们也去看看情况吧。 江瑶点点头，随即与陆星月一起戴上了面具，准备离开小巷。而蛙冕见状，也赶紧再次化成了一个胖男人，屁颠儿屁颠儿地跟了上去。 怎么了？还不走吗？ 似乎注意到饕餮没有动，江瑶转过头，却发现对方的视线正聚焦在小巷后方，不知道在看什么。 没什么。 饕餮收回视线，随手戴上了面具。 走吧。 说完，他便转过身，与众人一起没入了熙攘的长街人群之中。一块碎石从陈旧的墙头悉悉嗦嗦地滚落而下，转眼便被角落中弥漫而起的点点黑雾所侵蚀，继而化为了齑粉。不消片刻，弥漫的黑雾变得越来越浓，最终凝结成了一道阴沉的黑影。黑影沉默地矗立在小巷的阴影中，一动不动。向外灯笼的盈盈绿光透进小巷，映照在黑影那形似骷髅的惨白面具之上，为其笼上了一层诡异之色。而那黑影却仿佛对向外的喧嚣充耳不闻似的，就只是站在那里，悠悠地注视着江瑶等人离去的背影。半晌之后，那黑影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转过头看了眼长街的某个方向，在机不可闻的叹息中，那黑影的身形忽然微微一动，随即便与那弥漫而起的黑雾融为一体，再次消失在了深沉的夜色之中。 哎，拍好拍好，要参加拍卖会，得先到旁边登记，别挤啊。 卫兵的呼喝声在长街上空此起彼伏，虽然距离拍卖会开始尚有半小时有余，但此时的司音街上已经排起了队伍的长龙，而这长龙所指向的位置赫然便是长街尽头那座伫立于迷雾中的墨色水滴黑魂堡。 每个登记的先报姓名和帮派，现在时间还没到，到点了才能进。 一名守门的卫兵嚷嚷着，厌恶地推搡了一记，对着面前这名急吼吼的 T 恤男子张口骂道， 我说你挤什么挤啊，没听见现在不能进吗？凭啥？凭什么我们不能进，那些人就能进啊？ 邱老三瞪了卫兵一眼，不满地对黑魂堡后方一指，只见两名衣冠华丽头戴面具的人影在卫兵的陪同下直接绕开了人潮汹涌的正门，从容不迫地走入一道法术铸成的临时边门。 转眼间便没入了墨色水滴之中。如此明晃晃地走后门，引得排队的邱老三等人一顿怒骂。你们这群家伙还能和我们的贵客比？他们的身份可不是你们这种小喽啰能够比肩的。卫兵嗤笑了一声，冷声说道，吐蕃大人能同意你们参加拍卖会就已经不错了，你们不感恩戴德还来这里瞎掰掰，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你说什么？少看不起人了，以为我们买不起吗？ 就是，你们鬼牙祖别欺人太甚，当初特别挑战那笔账还没跟你们算呢。 守门卫兵的挑衅成功引起了排队众人的愤怒，而那卫兵一看情况不对，赶紧叫来左右增援，一时间门口的气氛剑拔弩张。然而区区几名守门的卫兵面对黑压压的人群也是压力颇大，根本不敢贸然出手镇压。 我去，这帮人真是反了。 闯祸的守门卫兵抹了把额头的冷汗，悄悄对着边上的几名卫兵嘀咕着， 话说象蛇大人呢？有他在的话，我看谁敢造次。象蛇大人从泡澡后就没出现过，搞不好泡得太舒服睡过头了，连吐蕃大人都找不到他人。 边上的卫兵小声说道， 现在大部队都在堡里面，这守门工作只能靠着咱们自己撑着了。 可这帮人明显不懂规矩啊，要是闹起来，那我们可怎么…… 真可谓是怕什么来什么。没等那守门卫兵把话说完，便见一名粗犷的壮汉挥着柴刀迎面冲了上来，显然对方已经急了眼，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先是那个狗屁挑战差点要了老子的命，现在又在这儿把老子当成乞丐，要是能咽下这口气，老子跟你姓。 壮汉嘶吼着，眼看着柴刀就要劈向那守卫的门面。而就在这时，一道朱红旋风忽然从天而降，那壮汉只觉眼前一花，还没反应过来，便被那旋风径直卷上半空，猛地甩了出去，转眼间便在惨叫声中飞远，消失在了天际之外。突如其来的变故令现场刹那寂静，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他们看见一名裹着残破雨衣的妖艳男子缓缓降落在众人面前。只是那男子白皙美艳的脸上却是一副如恶鬼般的狰狞表情，看得众人寒毛直竖。 还有想死的吗？我象蛇送他一程。 象蛇瞪着那双血红的眼眸，扭曲的神情宛如修罗。 给我听好了，有两只恶心的老鼠混进了这司阴间，从现在起黑魂堡大门封闭，所有人不得入内。